史中国。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棒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扩散条件一般，空气质量不佳，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。明天0点到14号24点空气中污染橙色预警生效，相关车辆禁止上路行驶，司机朋友们请自觉遵守，在此期间有持续雾霾天气，不适宜户外活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3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有轻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9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焦廷立马横刀，往马前一看，有个部下的将官，发金剑袖，面似烟喷，掌中明晃晃一条亮银盘龙棍，果然也是英雄的气概。再往背后一看，全是喽啰兵的装束，还有无数的车辆。啊，不用问，这一定是朱元璋收买的土匪呀，我岂能让你们进城？焦廷看罢多时，微含一阵冷笑，不错，正是本帅，来将为谁？我呀，福保西吴先王朱元璋在驾前称臣，我是开国元勋银棍将夏玉春。因为现在没封他正式的职称，他自称是开国元勋。说到这，银棍将夏玉春双脚点地，身子唰往空中一纵，是百棍便砸。焦廷何刀招架，一个在马上，一个在步下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这个焦廷打了十几个回合，偷眼观瞧，呀呀，哎呀，难怪朱元璋这小子成气候，他手下收的这些人全都是武艺出众之辈，你说这个人这么大的能为，他怎么不保皇上，非保反叛？焦廷心中不解。两个人又打了十几个回合，焦廷一想，不行，这小子力大棍沉，战长了我非吃亏不可。嘿嘿，我现成背着飞刀，我何不用败中取胜的招数迎他？想到这，焦廷唰啦大刀搂头一剁，项羽春横担铁门栓往上招架，人家把刀唰撤回去了，左脚一点蹬，右腿一碰马的前夹膀，这马滴溜一转圈，是败阵而走。项羽春心中高兴，小子，哦，你就这么两下子，你来的容易，我能叫你跑得快当吗？把你抓住好勤工受赏啊。想的是压棍就追，项羽春跟花云一样，天生的两条飞毛腿，比马跑得还快，就见他一踏腰， 眼的功夫就追到马的屁股后头，他把大棍往空中一举，小子别走了，刚想抡棍打人家，焦廷心中暗自高兴啊！别看他马往前面败，他眼往后边盯，早都头眼看着。一瞅银棍将项羽春离他不远了，根据这个距离判断，飞刀能发挥作用了。就见焦廷肩膀硬抓，把大刀交到左手，探右膀臂，拽出两把飞刀来，用手指头夹着，冷不丁在马上一回身，招，一道寒光扑奔项羽春的面门。项羽春刚一举棍子，就见面门一点寒星来了，他就知道人家要发暗器。其实呢，项羽春多少也有点准备，他赶紧使了个黄龙大转身，身子唰往左边一转，飞刀贴着肩膀头过去了。他心里高兴，没打着啊啊！刚说没打着，第二把飞刀到了。焦廷人有充分的准备，怕头一把刀打不着他。这第二把刀一道寒光带着冷风，奔项羽春梗嗓而来，再想躲就来不及了，把项羽春吓得哎呦，把致命的部位闪开，肩头可没闪开。就见这飞刀噗这一下扎进肩头有二寸多深。要说项羽春这汉子砸三杠子也砸不趴下，这刀扎上他不在乎，但是就觉着身体一发麻，嗖，从打肩膀麻到脑瓜顶，紧跟就串到脚后跟。项羽春就知道坏了，中了毒药飞刀了，说个不好，刚要转身就觉着天晕地转，哎呀一声撒手扔棍摔倒在地。飞刀将焦廷一看打中了，嘿，把马往回一拨，唰啦举刀就要砍。正在这么时候，偃玉温、偃玉武就杀到了。两个人一看大哥受了伤了，离着距离又远，这怎么办？赶紧一抬腿把大刀挂上，抽弓搭箭。两个人两张弓两支箭对准焦廷，小辈休伤我哥哥，召见把开斩。焦廷顾不得项羽春了，往马上一趴，把两支箭躲过去。就在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项羽春被喽啰兵给救走。严氏弟兄两人是双战焦廷，三匹马站在一处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胡大海督着中军也杀到了。老胡抬头一看，不好办了，怎么项羽春受伤，人事不醒啊？这可怎么办？命人快请吴真。等吴真赶到了，给项羽春一看伤，老侠可一皱眉，哼，中了毒药飞刀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天不亮以前这个人死不了，咱们到城中就有办法了。他先拿出几粒止毒的丹药给项羽春灌到嘴里，命喽啰兵保护着。老侠扭向回头跟胡大海说，二王千岁，给我一支令箭，在我大战焦廷，恐怕别人去了非中飞刀不可。 妥了，您不发话我也得要求您去。来啊，给老英雄观阵。 胡大海一声令下，把严氏弟兄呼唤回来，吴真这才来到焦廷的马前。要不说姜是老的辣呢，就见同辈猿猴一不慌二不忙，挺身站住， 一抱拳，焦大帅，可时任老刑法。焦廷正打着，一看人家对面的敌将撤回去了，紧跟着来个年迈苍苍的老者，低头一看，这不是同辈猿猴吗？哎，这老头怎么也来了呢？他是哪头的？原来他也跟吴真学过能耐。焦廷是以礼相待，把大刀横担铁骨梁一抱拳，老英雄，恕焦某有盔甲在身，不能下马施一拳礼，马上一躬，老先生原谅。老侠客点点头，焦大帅，故人见面呐，实不相瞒，我现在也保着西吴贤王了。焦廷一看这老头是吃饱了撑的不？怎么都当了反叛了呢？老英雄，此话当真，那还能假得了吗？哎，焦大帅，你比我聪明的多呀，你好好看看天下的形势，哎，元顺帝是个什么东西，纯粹是个无道的昏君，他的所作所为比想当年的昏君隋炀帝还要甚者万倍，普天下老百姓黎民涂炭，苦不可言。你是当官的，你比我更了解这些事儿。我说大帅啊，有道是那么一句话，大将保明主，鹳鸟登高枝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你是列国名将焦燕的后人，就凭你的武艺，凭你的能为，你为什么要保吴道的昏君呢？哎，焦将军，要能听老朽良言相劝，干脆你倒戈归顺，要保着西吴先王名垂千古，万世流芳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大帅你看如何？可把焦廷给气的须眉结扎，呀呀呸，吴真，我把你个胆大的反叛，竟敢在本帅面前胡言乱语，这还了得？而往哪里走？举刀就剁。吴真身子往旁边一转，没还手，等一等，焦廷，哎呀，真是好不识抬举啊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敬酒不吃，想吃罚酒。要真要动手的话，不是我吴真说句大话，孩子，你还得学个三十年五十年的才能配跟我伸手啊。老匹夫叫你吹，唰，又是一刀。绿袍国公项文忠在后头给焦廷观战，他怕焦廷太累了，又欺负吴真年迈，心想这功我得夺过来，这老头有什么能耐？哎，他可不知道吴真的本领啊！双脚点蹬，马往前蹄，把掌中三挺大砍刀一举，就来到两军阵。焦廷一看，一黑，我喘喘气儿。副元帅多加小心，这老头可厉害，没说的，他老掉渣了，有什么能耐？再看项文忠并不大话，抡起大刀就剁呀，嘴里头还不断的说脏话，什么老匹夫长，什么老匹夫短，招惹这老侠心中十分不悦，心说话，这个人怎么这么无理呀？莫笑他人老，转瞬波头翁，人都有老的时候，你怎么这么瞧不起老人呢？ 看来，我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想到这，正好是绿袍国公向文忠大刀往下一剁，再看吴真身子蹭往旁边一闪，就跳到马的左手，单手擎剑，把正手腾出来，用两个手指头一捅向文忠的嘎鸡窝，这是什么？就正点他的穴道，嘴里喊了一声：“别动！”嘣，这一戳不要紧，就见向文忠牙像木雕泥塑的一般，当时就动不了。哎，这阵吴真往上一窜，拽住他湿蛮带，扔于马下，啪！这一抓住向文忠不要紧，可吓坏了焦廷了。哎呀，焦廷一想坏了，这老头我惹不起呀、啊，干脆三十六招我就跑吧。他拨转马头往下就拜。吴真一看，焦将军留步，焦廷别跑，哈哈哈，往哪儿走啊？我可要追了啊！我可要追了，你倒追呀、啊！吴真根本就不着急，他的马跑出有半里地左右，就叫吴真往前一哈腰，那个身子骨那个快，跟箭射出去的一样，一哈腰就追到焦廷的背后。姓焦的，你还往哪儿走？焦廷一见不好啊，心说我还得用拿手戏飞刀迎他，但是他这刀还没等发出来呢，吴真打猎不宁腰蹭就窜到马屁股上来了，把焦廷吓了一跳。哎呀，来了个措手不及呀、啊，让吴真抓住他的战带，稍微一用力就把他提起来了。你给我下去吧你！那么大的焦廷栽于马下，是撒手扔刀，还没等他爬起来，吴真从马上跳起去，别动！一脚踩住这个后腰，拧胳膊把焦廷给抓住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胡大海领兵带队就赶到了。老胡一看活捉焦廷，可乐坏了，弟兄们乘胜给我追杀呀、啊！老胡把大枪一摆，代替军令。再看这些喽啰兵一个个奋勇当先，把援兵杀了个落花流水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襄阳的城里大炮惊天动地，咚！大元帅张玉率领着手下的英雄分三路开城杀出来，接应胡大海。因为守城的军兵发现元朝的联营着了火了，听着喊杀连天，把这个情况就报告给张玉。西吴贤王众人估计着肯定是胡大海回来了，所以分兵三路出来接应，里营外合呀。援兵一个失去了主将，人心涣散，二一个腹背受敌，招架不住，被义军一个冲锋整个给杀退了。再看义军马踏连营，活捉了无数俘虏，得的枪刀器皿锣鼓帐房堆积如山。到了第二天的中午，是得胜回城，也就是说焦廷向文忠围打襄阳的这些官军彻底垮台。不管是西吴王还是手下的将官还是当兵的，包括城里的老百姓，是人心振奋，敲锣打鼓，鸣鞭放炮， 整个荆襄地区跟开了锅一样庆贺这个胜利。朱元璋和军事狗皮道人张三丰把胡德海、老侠客吴真、双鞭将吴良、银棍将项玉春、演玉文、演玉武、廖永安、廖永忠把这些人接到王宫，盛牌宴样款待新来的英雄。胡德海就把搬兵的经过讲了一遍，另外把180,000两雪花白银往上一献，众人更高兴了，给老胡记了首功一件。新来的英雄各有封赏，最后就研究到交廷相文中，张玉给介绍，这两个人虽然是保着元顺帝，但是为人正直，还比较是清官，两人满身的武艺最好能收降而不至于死，这样可以打开贤路，广揽天下的英雄。朱元璋求贤若渴呀，点头当时答应了，把交廷相文中两个人绑上来，亲自把绑绳给解开，用好言安慰。这两个人满面的羞愧，心里头一琢磨，哎，别说呀，这卖酸梅这掌柜的还真不错，真没想到30万铁骑化于一旦啊。看这个形势，元朝是不能长久了。两个人想到这儿，跪倒在地，当时请降。朱元璋高兴，都封为将军之职。不过这两个人提出个要求来，说我们两个人保西吴王，这是没说的，但是都有家眷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你说我们投降了家里怎么办？每个人全有后顾之忧。朱元璋一听有理，当时跟众人一商量，最后吴真自报奋勇，愿意跑一趟，暗地之中把两家的家眷接进襄阳。3天以后，吴真起了身了，且安下这些不提，义军们正在兴高采烈祝贺呢。这一天有人报告西吴王，说外面来了辆车，车老板之外还带着俩人，车上还有妇女，非要求见西吴先王，说他们在滁州来的，是您舅母还姐姐。朱元璋大吃一惊，我姐姐来了，我舅母怎么到这儿了？赶紧率领文武来到外面，等到了王宫外头一看，果然有一辆车，风尘仆仆啊。这车老板当然是不认识了，在面前站着俩年轻人，看这两个人的意思好像官人的打扮，不过也是满面的风尘。朱元璋一问，这两个人报了名了，一个叫王仁，一个叫王毅，都是滁州府8班的两个都头，果然是官人。把车帘一打，里面就走下来朱元璋的亲舅母和姐姐朱玉欢，还带着几名丫鬟婆子。见面之下，朱元璋的舅母是放声痛哭，连朱玉欢也哭了，兄弟，哎，你在襄阳起事我们高兴，你怎么不事先把家眷接来？咱舅舅和你外甥李文忠大概都完了。朱元璋哎呀一声，好像没昏过去，才演出一段李文忠单刀绞滁州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